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犹大书的一章11到16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更具体的看到接续上一次的偷偷进来的人的状况，我们会看见他们的罪恶。但是在今天我们会再看到犹大他从旧约当中受到刑罚的人来去看，还有他也会指说在偷偷进来的人当中，他们就是他们在这些信徒当中他们所做的罪恶，还有他们将来的结果。最后我们会看到以诺他的预言，他预言主耶稣基督他会审判这样不敬虔的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讲道当中，我们是要避免我们自己走跟他们类似的路，我们也要因着主耶稣基督会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件事情，这个事实，我们要来学习要怎么敬畏他，并且我们要在当中得到安慰。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祷告，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使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们学习如何敬畏你，还有你的爱子，还有圣灵，帮助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所以祝福我们，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求圣灵充满我们，也恳求你将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使我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那里。感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读完今天的经文第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该隐的道路，又为财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是你们爱言上的污点，他们无所惧怕的同你们宴乐，仿佛牧人只顾喂饱自己。他们是无语的浮云，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漆黑的幽暗，永远为他们保留着。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要审判众人，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的话。这些人喜出怨言，责怪他人，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说夸大的话，为自己的利益谄媚人。用这点我们要来看偷偷进来的人有祸的原因。在第11节，不好意思，这个有点影响。OK, 好。偷偷进来的人有祸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走该隐的道路，又为财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他们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些人他们走该隐的道路，他们并没有如诗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该隐的罪恶在创世纪里面是告诉我们他是行的不好，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行的不好，没有因与神。在希伯来书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他发怒打自己的兄弟，他杀人，而对该隐的审判是离开上帝的面。当我们思想到该隐的罪恶跟刑罚，就会知道这是何等的可怕， 以及悲惨的刑罚在该隐他的身上。而该隐他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他就杀了他的兄弟，并且偷偷进来的人还有罪恶，是为了财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他们是狂妄的，他们像巴兰那样是贪爱不义的工价。巴兰他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要促使人犯肉体跟属灵淫乱的罪恶，而巴兰使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以致遭遇了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巴兰他所受到的刑罚，他自己因为自己的过犯受到了责备，这个责备甚至是上帝透过不能说话的驴用人的话拦阻他。而且这些偷偷进来的人还在可拉的背叛当中灭亡，他们像可拉那样子藐视上帝，擅自专权，他们攻击上帝、摩西还有亚伦。因为可拉他亚伦的后裔，他却进前来要在上帝面前烧香，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他可拉受到了刑罚，地开口把可拉吞下去，叫他活活的坠落阴间。那么来的人跟该隐、可拉、巴兰有同样或类似的罪恶，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做梦的以为自己没有祸呢？经文说他们有祸了。偷偷进来的人的有祸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与行恶杀人的该隐、贪财的巴兰、背叛的可拉有一样的罪恶。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的思考当中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虽然自己走了跟别人一样或者类似的道路，但是有可能一个人却会认为自己不会遭遇一样或类似的状况。人常常能够结果发现事情是类似或一样的发生，因为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经文当中，偷偷进来的人行了该隐、巴兰、可拉一样的罪恶，那么我们很理所当然的去推论他们会遭受到同样的结果，他们一定会受刑罚的。这些人真的是有祸了，所以让任何坚持去行恶的人都不要有侥幸的心态，认为祸害不会临到自己，因为上帝的话告诉人他们有祸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做梦的、一个不认为有刑罚的罪人，怎么可能会飞快的奔向主耶稣基督呢？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将来主耶稣基督的刑罚还远得很，那么犯罪的刑罚不会很快临到他的话，他怎么可能会立刻认真的思想关乎自己得救的事情呢？主耶稣基督比喻里面所说的那个主人会来的晚的那一个仆人，他就是行恶打自己的跟他一起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主耶稣基督他会晚来，主耶稣基督他说他就在门口了。这些偷偷进来的人透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方式，他们在心中逃避必要临到的主耶稣基督的刑罚，他们避免自己恐惧战惊，他们要继续的行恶，自己欺骗自己，心里面逃避，但是人却忘记了刑罚跟审判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是主耶稣基督会让刑罚临到，是他审判万民，是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他所要刑罚跟审判的对象，不管这个人他如何的逃避，都是不能够逃脱的。当一个人听到上帝话语的教导，有圣灵的动工，他清楚的明白自己的罪恶的处境之后，他难道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吗？他难道不会意识到将来的审判吗？这些危险，这些审判催逼了他，让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避他要背负的罪恶的担子，因此他开口的呼求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也呼求上帝的怜悯。这是肯定会发生在有圣灵动工听到上帝话语的人的身上。第二，偷偷进来的人是混杂在信徒当中，第12到第13节。偷偷进来的人，他们是活在做梦当中，他们不认为自己会受到将来的审判，他们混杂在信徒中间，而且他作为一个虚假的假基督徒。那他们既然是虚假的假基督徒，那么他们就会一起参与领圣餐。在过去，他们那个时候的领圣餐是跟吃饭爱筵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一起吃的。所以保罗他说，有人甚至会可以到喝醉的地步。而在这里，这些偷偷进来的人，他们是你们爱筵上的污点，因为他们自己领了不应该领的圣餐。他们应当要知道，圣餐是只有真基督徒才能够领的，因为领的人是要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借着圣餐要与主耶稣基督交通。没有得救的人，如果领了圣餐，那么就会导致教会群体都受害，因为这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举动。在教会中的领袖有责任来分辨和处理这样子的人，因为要维持领圣餐的圣洁。但呢，非常明显的是，这里犹大书所说的教会领袖已经失职了，因为竟然这些人无所惧怕的同你们宴乐，他们喜爱白昼狂欢，与你们一同欢宴，以自己的诡诈为乐。所以这些人做梦的以为没有刑罚，就无所惧怕，就喜爱犯罪，以犯罪为乐。他们满眼淫色，是止不住的犯罪，引诱心不坚定习惯的贪婪。他们不止自己犯罪，他们还引诱别人犯罪，他们有罪恶的习惯，但是他们却逃不了将来的刑罚，因为他们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没有脱离律法的咒诅，没有脱离上帝的愤怒。他们的无所惧怕就是如此如此的可怕。他们不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敬畏他，所以我们清楚的意识到，不认为上帝的刑罚会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竟然可以到无所惧怕，没有任何约束，像那样子的地步。主耶稣基督刑罚跟审判的真理，在这里，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仿佛牧人只顾喂饱自己，表示他们不顾主耶稣基督的羊，他们不负责任，单顾自己的事，没有把瘦弱的羊、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被逐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但是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这里指出，这些偷偷进来的人是教会中服侍的人，虽然他们有侍奉的责任，但是却是不尽责任，没有以上帝的话语来喂养主基督耶稣的羊，他们是对主基督耶稣不忠的人。 经人说他们是无雨的浮云，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这些在教会中服侍的人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应当被除去。所以这些偷偷进来的人，他们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友善永远为他们保留着。这些人因为狂傲而可耻，因为放荡而要受刑罚。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偷偷进来的人是作为虚假的假基督徒，跟圣徒们一同领圣餐，并且他们却不敬畏上帝，他们有具体的罪恶，是只顾自己，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是没有行善，没有盼望，是口中说出心中污秽言语的，是善变的，他们是必要受到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注意到偷偷进来的人，他是对信徒群体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为他们不只因为圣餐的问题带给教会群体不好的影响，他们还以自己不敬虔的心、言语跟行为作为信徒群体不好的榜样。这些人虽然有教会侍奉的位置，但是却对主耶稣基督不忠心。虽然他们暂时的发光，好像有恩典的表现，但是他们很快就熄灭了。这样的人显明这是不幸的，按照上帝的话语，他们是要受永远的刑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随意的领圣餐的。我们要记得，圣餐是圣礼，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使我们得益处的蒙恩之道。能够领圣餐是我们的特权，是我们能够与我们主耶稣基督交通的美好方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领受圣餐。当我们吃下饼喝下杯的同时，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思想他的心，我们要思想他爱我们，思想他为我们所做，还有他所受的。当我们实在的吃到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也是实在的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通。虽然我们看不见他，虽然我们摸不到他，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实在是得到了滋养，我们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只有我们的特权，只有真基督徒才有的，不应当给虚假的基督徒、假基督徒。然而若有不信主基督的人领圣餐，那么这就是不按理领受。曾经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事情，生病、死亡，都可能是不信主基督的人领受圣餐的结果。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重圣餐，不是因为圣餐有什么能力，而是我们透过这个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亲自所设立的蒙恩之道，体会他对我们舍命的爱，并且激励我们爱他，在生活中忠心的来敬拜他。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位群体中榜样的影响力。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清楚，我们并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是有限的，甚至我们是一无所有。然后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内心言语和行为，因为榜样的影响是十分真实的。一个敬虔的信徒在教会群体当中能够起到正面的效果，因为一个信徒的热心能够影响激励许多的人。然而在生活中妥协的人却能够起到负面的效果，但是人在教会群体当中就会起到不好的影响，信徒会被绊倒，因为他们看见有人这样做。当一个教会的信徒他有做出一个举动的时候，可能软弱的人就会想说，啊，他既然这样做，那么代表我也可以这样做。 这是固然是软弱的人的问题，但是让人看到这样榜样的人，也是应当要自己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们不会分辨这样做是否合乎主耶稣基督的心意，那么就很容易跟着去做。那么妥协的人跟跟随的人都得罪了主耶稣基督。每一位信徒不管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稳定的侍奉，都要注意自己的内心、言语跟行为，免得自己绊倒了弟兄姐妹。但是在教会中有侍奉的、有服侍的每一个人要更加小心，其实也更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因为在教会中服侍的人更被要求要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忠心，因为会绊倒更多更多的人。牧师、长老、讲道的人、预备主日崇拜的人，每一个在教会中参与稳定服侍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特别是牧师跟长老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我们应当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为长老来祷告，在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看到彼此好的地方，我们需要多为彼此软弱失败的地方以祷告来取代指责，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受到这样子的对待。因为我们信徒所发的光是一闪一闪的，有时发光有时暗，我们不能够完全，我们不能够认为一个人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行善在这个地上。但是当我们如果对人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偏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抓着他一个问题就把它放大到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有问题一样。但是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有限和软弱不完全的人，因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何等的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陷入在弟兄姐妹相处的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觉自己不能从身边的人得到安慰，但是让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好坏掺杂的人身上，而是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那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不被别人接纳，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接纳；当我们被人伤害，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也受到门徒的伤害，甚至我们自己也得罪了他。当我们被人拒绝，思想主耶稣基督他被门徒的拒绝，甚至我们自己也会拒绝他。当他对我，当我们思想他对我们都是好的意念的时候，我们思想他的心里面对我们有测不透的好的时候，没有掺杂一丝罪恶，他没有伤害我们，他以他的言语跟行为造就我们，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在上帝的面前活出完全圣洁的侍奉，他持续的彰显上帝的荣耀，他所发的光是比太阳更加的长久和耀眼，我们要学他的事，受他的教导和影响。第三，我们要来看以诺，他预言主耶稣基督，他来定罪和审判，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书他在这一卷书当中，他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论据，指出偷偷进来的人是不能逃脱主耶稣基督的刑罚。现在犹大他提出书中的最后一个论据，就是以诺的预言。这里偷偷进来的人，他们其实是喜欢使用不可信的伪经以诺一书。其实整本犹大书，犹大也是在处理与以诺一书中有关的内容，所以在这里犹大他以最后一个论据 来告诉这样偷进来的人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偷偷进来的人既然喜欢以诺一书，那么他就该接受以诺的预言，那么应该要丢弃自己错误的想法。以诺他身为与神同行，因着信得上帝的喜悦，他的明证，他的预言是可靠的，因此也是势必会发生的。这些偷偷进来的人应该要接受，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要审判众人，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望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引中他的刚愎的话。那坐在上帝右边的那一位主，他将要带着信徒，他带着圣徒来临，同着有能力的圣洁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主基督耶稣他要再来审判，他要审判众人，他要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或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的话。每一个人个人都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因此主耶稣基督将要审判人的言语行为，他会知道所有的一切，并且他要审判每个人所说的跟所做的。因此这些做梦的人是不能够逃脱的。犹大他清楚地指出这些人将来会怎么样被定罪，这里说这些人喜出怨言，责怪他人，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说夸大的话，为自己的利益谄媚人。这些人有污秽的心，影响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是不能够逃脱预定要临到他们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以诺他预言的主耶稣基督要带着圣徒来审判，他要定罪不敬虔的罪人口里所说和行为上所做的，并且要刑罚罪人。弟兄姐妹，我们完全的肯定偷偷进来的人会要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审判，他们会受到上帝所预定的刑罚，他们是绝对不能够逃脱的，这是我们所肯定的。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在看犹大书的讲道里面，我们会知道犹大他用不同的角度来指出主耶稣基督的刑罚和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些人。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将来的审判对他们，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定罪他们，指出他们口中和言语，他们口中言语和行为上的一切的罪恶，他们永恒的结局是确定的，并且不能够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逃脱，他们不能为自己辩护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一切的事实。当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万民都要聚在他的面前。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分开两群人，一群是他自己养，是他所拯救，是他所牧养的，是他所保养顾惜的，另外一群人是他所不认识的羊，是拒绝他的，是藐视他的，是抵挡他的，是不要他统治的。虽然是活着的时候混杂在教会群体当中，这样的假信徒也是不能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隐藏，他们不能够站在中间，他们一定会被放在这个主不认识的羊这一边，他们会显出自己生命的光景。主耶稣基督将会像这些他所不认识的羊，按着他们口中的言语还有行为来审判他们。 主耶稣基督他将会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的话。这些人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自己的言语而受到定罪，他们必要自己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因着他们得罪了无限的上帝，所以他们必要承担永远的刑罚，就是在地狱当中身体和灵魂的痛苦，在黑暗中与上帝永远的隔绝。并且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着这些罪人当中有一些人所犯的罪恶的程度不同，所以按着个人所犯的罪恶，他们还有不同程度的刑罚在他们的身上。就算他们曾经在地上得到再多的快乐，住在豪华舒适的房屋，拥有好像温馨的家庭，在社会上有好的影响力，但是就算他们有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慰。所以清楚的在他自己所说的话里面让我们知道，有不同程度的刑罚在这些得罪他的人、被定罪的人当中。因此在地狱当中永恒的痛苦，用多少美丽的回忆都不能够弥补。所以让人因着可怕地狱的威胁，带着自己不能够除去的罪恶的重担，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在主耶稣的欢迎当中得着安稳和平安。因着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罪人承担罪人犯罪的刑罚，并且施以复活，带着自己所有一切的罪恶，就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他的接纳。这就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弟兄姐妹，那我们呢？我们在这里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当我们看见偷偷进来的人的结局，我们并不是嘲笑，我们是敬畏天父、圣子和圣灵。我们跟他们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好，或在偷偷进来的人的身上的审判和刑罚，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那么我们就只会在痛苦当中不得安慰，在黑暗中咬牙切齿。但我们不是也有犯罪吗？我们不是也会因着得罪上帝而受到管教吗？看待主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罪而落在我们身上的责备和管教呢？主耶稣因着疼爱、责备和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虽然我们因着自己得罪了上帝，我们要在活着的时候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就是在今生承担我们的今生的痛苦和不好的影响。但是虽然这些跟管教跟责备可能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有将来永恒的刑罚。我们的管教跟责备只是仅此在今生将来，因为我们的确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得罪上帝而需要承担。大卫他因着自己奸淫的罪恶，他死了许多的他自己的小孩，他的家庭也因此受损，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一个事实。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承担我们得罪上帝的刑罚，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可以任意的犯，而是我们应当要看清楚，我们应该要认为我们不愿意犯罪得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愿意藐视和羞辱他，我们 是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为宝贵，为自己所爱的，以他我们在地上行善的原因，也以他作为我们在地上行善的奖赏。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行善的激励和原因，我们是因着他行善，我们是为了要得到他而行善。就像保罗的，他是因信上帝而活，他是为他而活。然后弟兄姐妹，在将来我们要面对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知道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恶，他的面前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无用的仆人，虽然我们不用受到将来的刑罚跟审判，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做的连我们自己本分应该做的都没有做到，我们并没有一直都有福音中的顺服。但是审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看到我们，他没有定我们的罪，我们不会受他的定罪，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完全的顺服，是因为他的钉痕的手，他的不断的祷告，所以被受到他的定罪。这是我们不被定罪的原因，是他拯救我们，使我们因信他称义，是他我们使我们能够侍奉他，是他拯救我们，使我们在将来的审判当中不被定罪，是给我们使我们将来不受地狱的刑罚，而且我们还要因为在我们还要因为他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他所行的善，他要给予我们奖赏。我们不过是不配的罪人，我们不配的这一切，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对待我们呢？我们只是该死该灭亡的罪人，为什么他要因我们福音中的顺服给予我们奖赏呢？对此我们无话可，我们就是把荣耀和圣灵，他们天父基督和圣灵拯救我们，赐恩典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带着对父子圣灵的感恩在地上生活，我们让我们为了主耶稣基督而在地上为他而活，让我们以他作为我们行善的激励，让我们期待我们将来我们不配得的奖赏。这奖赏是偷偷进来的人所没有的，奖赏甚至对于每个信徒也都不一样。在地狱里面，每一个人的刑罚都是永远的痛苦，但是刑罚有所不同，轻跟重。在主耶稣基督的话里面，让我们可以知道他对哥拉逊对加百农所说的这段话里面，可以知道刑罚有所不同。同样的，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的话里面，让我们看到将来的奖赏十座城五座城，知道奖赏对于每个信徒也都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个奖赏是什么，但是每个人的奖赏会不同，这奖赏是跟信徒的在福音中的顺服成正比。对主耶稣基督越忠心的信徒所得的奖赏就越多，这个奖赏将会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时揭晓。但是不管这个奖赏有多少，我们都会得着我们在地上所盼望、所爱慕、所仰望、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会永远与他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堂，是天堂的原因，他是天堂中的天堂。弟兄姐妹，我们所有一切领受的恩典都是因着他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所得到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经历的恩典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拯救。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不是天圣灵，而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他代替我们承担地狱的刑罚、灵魂和受苦，他作为审判的主 他要称我们为义，他要在众人面前证实我们言语和行为对他的忠心，纵使我们在地上被人所毁谤，我们会以复活的身体向父子灵献上永远永远的敬拜。最后让我们记得关于主耶稣基督将来审判的教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阻止众人犯罪，又为了使近前的人在苦难当中得着安慰，就让我们确信将来必有审判的日子。他不叫人知道那时候，为的是叫人可以摆脱一切属肉体的安全感，并且时常警醒，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再来，叫他们预备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审判，和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带着惧怕，不是带着一种没有爱的惧怕，我们是带着敬畏，带着爱来看待你还有你的爱子和圣灵。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期待将来的奖赏，让我们清楚我们的奖赏会有所不同，我们要忠心对你，但是连这也不是我们努力的原因，我们努力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盼望将来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同在天堂，那就是天堂是天堂的原因。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在地上对你忠心，也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所有一切的亏欠，求你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得以胜过，活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爱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接纳我们对你一切的侍奉、服侍，对你的顺服，感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